些话不想说，又激荡着你，对过去拒绝谈起，以为很容易，结果还是难以忘记你，有意无意，如何能销声匿迹？有些事不再提，特别关于你，在心里小心翼翼，压低了呼吸，想快烫手山芋，扔出去有气无力，恨不得不再回忆。有多少人又恨不得来代替，舍不得又忘不得，用所有形容爱不得。有多少人将恨不得都装进伤，想终归爱不得。 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09，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以后的第一天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啊。这个是我们的嘉宾世杰啊，今天也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这个很多的资讯和故事吧。 嗯， 世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宾世杰。 嗯，如果大家这个有 WiFi 的情况下，趁着老板不注意，可以把 WiFi 打开啊，然后打开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在这个花椒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了。当然最关键的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哎，导播老师给我一个画面，关爱青年计划的左下角点进去直播间，也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实时直播的我们的青年广播的青年说。今天的青年说我们启动了特别节目版， 在6月22号的下午，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主办的筑梦新征程首都文明校园故事分享会首场活动在北京市的广渠门中学开讲了。 是的。 那么这个活动是中央文明办、北京市区有关部门的领导和273所首都文明校园的相关负责人、学生代表，一共300多人参加了这个活动。嗯， 很庞大的一个活动。 很庞大啊。那么这个活动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活动的主办方、 是 承办方，还有 参与者 啊， 一起来到我们现场。 对，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嗯，首先呢，第一位就是来自首都文明办未成年人工作处的副处长李阳处长，欢迎您。 嗯 嗯，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嗯， 很高兴来到我们青年广播做客。 嗯，谢谢李阳处长。那接下来一位呢，是咱们本次文明校园故事分享会的执行总导演，也是咱们总台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公益行动的总导演刘毅导演，欢迎。 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嗯，哎，还有一位就是咱们的这个分享者了哈，也是这个活动当中的参与者，也是咱们广渠门中学的老师毕山老师。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我们这个平台呢是面向的主要是18岁到38岁的青年朋友。 嗯， 所以大家其实分享很多活动的时候，第一个疑问就是这个活动是个什么样的活动， 对， 它的初衷是什么。 嗯， 我们先请李阳处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创建这个校园首都文明校园故事分享会活动的初衷啊，能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吗？ 好的。我们在6月22号下午在北京市广渠门中学举办了筑梦新征程首都文明校园故事分享会首场活动。那么呢，我这场活动举办之后呢，我们通过全媒体全网络的推送和传播，引起了广大的市民群众、广大的网友的热烈反响。利用这个机会呢，我也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有关情况和背景。就像主持人说的那样，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呢？我们知道是从2015年开始呀，我们国家教育部和中央文办在全国首次提出开展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评选活动。那么我们北京市呢，是经过这两年多的文明校园创建，在2017年的11月有五所大中小学校荣获了全国文明校园荣誉称号。紧接着在2018年3月我们首都文明委啊又命名了273所本市的大中小学校为首都文明校园。那么我们说呢，文明创建呀，以前是三大文明创建，那么从2015年开始呢，文明创建呢，就改成五大文明创建，其中就把文明校园的创建加入到了这五大文明创建中之一。抓好这个文明校园的创建呀，对于贯彻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塑造美好心灵啊，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基础文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校园呢，是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主渠道，主阵地、主课堂。深入推进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呢，主要是有四个有利于。第一个有利于呢，是有利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呢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的做好我们大中小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第二个有利于呢，是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合力，进一步的落实教书育人、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的这么一个要求。第三个有利于呢，就是说有利于构建科学规范的一套学校的评价体系，来进一步落实学校的这种教改和德育发展的一个长期规划。第四个有利于呢，就是有利于统筹我们说的常说的这种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这种教育网络，同时结合我们 首都的城市战略功能定位，进一步落实我们四个中心的这么一个定位和任务，有利于呢提高北京市市民的文明程度和城市的这种文明程度吧。 这个故事分享会大概分享了有七个故事。 对， 这七个故事大概是都从哪几个方面去呈现的呢？ 我们选择的在273所首都文明校园当中呢，筛选出七个学校，也就是七个故事。我们这七个故事呢各有侧重，但是呢从不同的角度啊，分别的阐释了我们文明创建六个好的标准。这六个好呢，就是思想道德建设好，领导班子建设好，教师队伍建设好，校园文化建设好，优美环境建设好，和活动载体建设好。这七个故事呢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六个好的一个主题。 这样，李处，我们这个期待一下，这个后面我们给大家先放一下这些节目片段，在6月22号下午的时候的这七个故事的分享，我们也给它剪辑成了大概有五个片段，我们先从第一个片段来分享好吗？ 好的。 第一个片段应该是广渠门中学的老师的分享，我们来给大家听一下和看一下。 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第19届、20届、23届红志班班主任毕山。1995年9月1日，全国第一个红志班在广渠门中学开班。20多年来，这里发生了无数有关寻梦和奉献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探索和成长。今年4月16日，广中举办了第7届校园青春榜样颁奖典礼。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任何证书光环的唐子晨，在各路全能学霸、艺术达人、小小科学家、公益天使之中一路过关斩将，高票当选青春风尚奖。这个敦厚朴实、说话做事儿神似老干部的小小少年，以他强烈的求知欲和渴望实现生命价值的赤诚之心，打动了身边每一个人。 大家好，我是广渠门中学第23届红志生唐子晨。来到广中近一年，从踌躇满志的9月到求师笃行的6月，也许只有我和我的班主任老师明白，自己看似波澜不惊的青春下暗藏着怎样汹涌的浪潮。我来自平谷，以不错的中考成绩考入了广中红志班，然而对我而言，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考上清北。带着优秀生的自命不凡和大展宏图的壮志豪情，我走入了广中。但没想到开学第一个月，一盆又一盆冷水就彻底浇懵了我。中考数学接近满分的我，在课上就跟不上老师的思路，课下一些同学聊得兴致勃勃的书籍，我却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运动会上那些驰骋在录音厂的同学有好多都是学霸，班里面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懂乐器、会画画、有特长。我的内心上演的一场又一场的擂台赛，都以自己的失败告终。我迷失了。 不要总是去和别人比较，试着去体会学习和生活本身的快乐。 快乐，我处处都不如别人，哪里还有快乐呢？ 获得新知识，遇到和从前不一样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些难道不令人快乐吗？你从平谷来到广中，难道不是为了走出自己的小天地， 到更大的世界中寻找生命的坐标吗？ 的确，我看到了我的同学在学校举办的大型新年演讲《世界听我说》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关心国家法治、社会公德、男女平等和民生疾苦。在世界读书日致敬经典宋诗会中，同学们读《青春的困惑》《战争与和平》，也读《时代的苦难与青年的担当》。高三的学姐学长们在北大百年讲堂里举办了成人礼，主题叫《十八岁选择远方》。我的价值观被一轮又一轮地冲击着，这里没有第一第二的排名，可我们一样面对着生活中各种困难和压力。可当我们把自己的门窗向整个世界敞开，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探索自我和社会的价值时，我们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璀璨星空，彼此不同却又各自精彩。前几天我和同学一起参加录制了清华大学107周年校庆中学生献礼片。从现在开始，我的心在清华的呼唤下开始砥砺前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清华等我。然而这一次我真正的明白了这份誓言的重量，去中国最高等的学府就意味着要肩负起祖国未来最艰巨的使命。这三年我要拼尽全力去试一试。 培养可持续发展的人是广中的育人目标之一。所谓可持续发展，是健康、快乐、热爱生活，更是将自己的生命投身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之中，以成熟坚定的姿态面向未来。然而面对从不同原生家庭走出、怀揣着不同人生愿望的郊区学生，想要树人又何其艰难。2017年6月25日，高考填报志愿正式开始。早晨6点多，我收到了一条信息，要求我给孩子做工作，务必不要报考文科专业。这条信息来自我们班一位非常优秀的男孩家长，苦恼于孩子在人生紧要关头一意孤行，请我帮帮他们。 大家好，我叫张雨辰，我是广中2017届红志生，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的父母就发现了我在理科方面的优势，并且我的母亲也是一名数学老师，所以从我小学开始，我就接触了更多的关于理工科方面的教育。在我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呢，我的母亲也是出于以后工作的考虑，希望我能够选择一个理科或者是工科的专业。但是很庆幸的是呢，在广中学习的这三年，让我接触到了一个我曾经很少涉足的人文世界，并且我发现人文方面的知识对我更加具有吸引力。所以在报志愿的时候，我决定选择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学习。 面对这样尖锐而现实的家庭矛盾，我感到深深的无助。我无法说服自己劝孩子放弃热爱与梦想，与现实安稳妥协。无论身上贴着怎样的标签，无论承载着家人朋友怎样的希望，无论出于什么现实的考虑，洪志生首先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权追梦，有权冒险，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做选择。于是我向他的父母说了声抱歉，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没有人能打包票怎样做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让孩子去追他的梦，并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张雨晨告诉我，他现在大学过得很快乐，从来不曾后悔当初的选择。我非常欣赏电影《无问西东》中沈光耀的母亲，他流着泪对自己想要参军的儿子说，我不希望你去追求什么光宗耀祖，这些祖宗已经追求到了，我只希望你细细地想清楚你的一生要如何去度过，这些都是为你，不是为我。而我们的教育，广中的教育，也正是坚持归元返本，回到人，尊重人，面向未来可持续的发展人，鼓励每一个孩子寻梦远方，无问西东。 大家好，我是广中第八届红之声朱辉，这里是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实验室，是我曾经梦想的地方，是广中教会我在广阔的世界中遇到了更好的自己，让我现在能够抬起头仰望星空。 好的，刚刚也是听完了广渠门中学毕山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首先第一个感觉是感动，第二感觉是特别的激动。岳哥，你有没有特别想上清华的感觉？ 我有特别想上广渠门中学的感觉。 很好，确实讲得特别特别的好哈。但其实从内容的角度来讲非常好，但是舞台的表演形式当然也非常的重要哈。这边就不得不问刘毅导演一个问题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选题和舞台上的这种表演演绎的方式的选择上面，您当时是怎么做的？ 老师和唐子晨同学他们两个在现场的这种对话，我们呢管它叫场景式的沉浸式的一种演讲，其实也是我们这次活动当中的一种创新。从形式上来说，我们要给校长们看，而且呢今年是第一年的这个分享会的活动， 是的， 所以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样的限制的，我们就觉得既要让同学们有收获，也要让现场的老师们有收获。那么演讲呢相对来说，它会如果你的故事不够吸引人，那么现场再不够吸引人，那基本上大家就属于要跑神了， 要睡觉了。 对，基本上就看不下去了。所以这次的创新我们就体现在刚才您说的一个是形式上，一个是内容上。 对， 那么我想先说说形式上，刚才说了，除了这种沉浸式的对话式的，让大家身临其境的在其中哈，沉浸在其中，还有呢我们用了好多的像视频，还有图片，就像一个小专题片的这种形式在现场做呈现， 它 的节奏是不断的被打断的，就是被不是一直下来的同一个节奏，这样的话对大家来说也觉得好。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想说一点，就是我们的内容上，其实在当时跟毕山老师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当时我就带着一个想法，就是红之班它有二十多年了，那么红之班二十多年大家对它的一贯认识是什么呢？孩子们特别刻苦，家里边可能条件不是特别的好，然后这些孩子呢就是冒着清华北大去的，但是这些孩子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在跟毕山老师的沟通当中啊，我就希望他能够谈出一些现代的红之声他们的情况，而不是我们过去认知中的红之声。在我们选择故事的时候也是基于这一点来出发的，所以才有了毕山老师这么精彩的一个呈现。 就是新时代的红之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给大家展示了出来，是吧？ 对。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毕山老师一个问题哈。其实之前我们一直说90后啊，但其实现在90后已经不火了啊，现在都是00后的时代了，特别是中学生几乎全部都是，应该是100%都是00后了。我特别想知道，你也做了三届红之班的老师，也是广渠门中学的一名老师，那你觉得这群00后的学生跟90后的学生 有什么不一样？而且在这个文明校园建设方面，有没有给你们提出一些新的挑战呢？ 嗯，应该这样说，就是零零后的孩子，他们是在一个完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背景下长大的。 嗯， 所以这些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他可能不像我们八零后，嗯，七零后长大的时候，他有一些父辈包括时代的背景。 嗯， 这些孩子很快就能够融入他们自己的同伴。 嗯， 他们都有自己生活的圈子，也都有自己的一种价值的归属感。 嗯， 所以他们相对的自信。 嗯， 而且非常追求一种个性化的生活。 嗯， 很渴望表达自己， 是 很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 嗯， 无论这个价值是什么，就他们的社会是他们的世界是更加多元的。 嗯，他们有更加独立的世界观、价值观，各个方面。 对， 而且刚刚在那个演讲当中也提到了"独立人格"这个词。 对， 对我就想说。有一个是我的师弟哈，是传媒大学的学生，当时他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也跟家长起了很大的冲突，现在应该也是在一个填报志愿的一个档口，很多的学生都刚高考完得到了分数。那碧珊老师，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或者想法？ 嗯，因为我刚刚带过两届毕业班，就是在高三，送走了两波学生。其实孩子们在这个时刻做选择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考虑。但是就我而言，一方面不仅仅是我们的学生，包括学生的家长，因为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人。我们一个是要更加理性的认知这个时代，因为完全变成了一个大数据时代， 是 互联网加的时代，以及人工智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非常大的时代。所以一些传统的热门行业和传统的冷门行业，他们对于这个时代的影响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而家长们可能自己的人生的经验和体验，都属于过去的时代了。就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样走过来就很不错，可是未来一定是这样吗？就很难说。 对，未知很多。 对， 不要把这种固有的观念去强加在孩子的身上。 对， 没错。 嗯，还有就是孩子不管做什么样的选择，一定是你真正感兴趣、你愿意去做的。 这样才能持续发展。 对，所以就不管未来是什么样，我能够坚持做自己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这个很重要。 我第一个感受就是碧珊老师真的走心了， 是 真的在这个分享的时候真的是好像要把心掏出来给这些这个家长朋友，我们的社会上的这些观众啊来分享，就是说作为一个红志班的这个老师是怎么带领自己的学生一步一步的朝着他们想要去奔走的这种梦想，带着他们一路狂奔的这种感觉啊。这样吧，我们接着继续分享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是翠微小学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好，我叫梁新蕊，是海淀区翠微小学一名90后班主任。前段时间有一位老师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戳中了万千家长的笑点和泪点。期末考试快要到了，请各位家长看到小朋友做作业时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哦。小朋友们也要学会好保护自己，必要的时候可以穿戴好防护用具，可以效仿下图。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特别想知道这位戴着头盔的小朋友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于是在这条微信圈的下面啊，各种吐槽也是接踵而来。如果哪一天我突然失联了，一定是辅导学生作业被气死了。还有一张照片，有一位家长在陪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居然手捶桌子，把手给捶骨折了。真所谓是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那是鸡飞狗跳。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就能好好写作业，一回到家就是各种磨蹭？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就是好孩子，一回到家就成了那个熊孩子了呢？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家庭，怎样能搭一座桥？这个时候我们翠微小学提出了家校共育的理念。我们班呢也建立了家委会，开展了家长群，也召开了一系列的家长会，可是成效并不高呀。 我是家委会成员，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我的内心有一种焦虑，毕竟我们只有这一个孩子，而孩子的成长只有这一次。我也曾和很多父母一样，把教育中心放在孩子的学习上，包办孩子的生活，为他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可是我也会感到困惑，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父母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爱？ 私下很多家长也跟我吐槽，说我们的孩子在家就特别挑食、自私、不懂得感恩、不知道关心他人。那么我在想，我能不能抓住家长在教育孩子身上这个痛点，通过家庭和学校的结合来解决它呢？从而让家长看到家校共育的意义。我决定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家委会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 跟梁老师反复沟通以后，我们家委会决定给孩子开展吃苦教育。利用暑假，我们家委会和梁老师一起带着孩子们来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宁浪县，和这里的小朋友一对一结对子，去体验他们的生活。 大理的小朋友上学要走十几里山路，吃的也非常简单，只有青菜、咸菜干和米饭，这些平时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情景，我真实的看见了。我在旗杆下看到一对姐弟，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出去打工了，姐姐大概和我一样大，她一口一口地喂弟弟吃她的午饭，弟弟吃饱了，饭菜也几乎没有了，姐姐简单吃完就领着弟弟去玩了。当时啊，我就哭了。 体验吃苦教育之后，我们的学生真的被感动到了，以前老是在学校剩饭剩菜的孩子，现在一粒粮食也不浪费，从来没有在家里干过家务活的孩子也动起来了，总是心中只有自己，连这同学一根笔都要讨价还价的孩子，也能关心起云南的小朋友，并把自己最心爱的篮球送给了别人。 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变得懂事了，能够体谅父母的辛苦，开始主动帮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孩子开始会问妈妈，你要不要喝水？妈妈，你累不累？这些变化我们家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我们也开始反思，是不是我们平时为孩子包办太多，照顾得太周全，以至于坐享其成而不懂感恩。同时我也调整了心态，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生活，孩子更快乐了，我也轻松了，家庭氛围更幸福了。 当我们踏踏实实的跟家庭做链接的时候，它能传递的能量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班里有一个宝贝儿，他的名字叫轩轩，从小被查出患有多动症，3岁父母离异。虽然法院把孩子判给了妈妈，但是这个妈妈由于工作忙碌，又缺少育儿经验，又不肯花时间去照顾这个孩子。轩轩的爸爸又有了新的家庭，对这个孩子也是不闻不问，所以孩子的教育全都抛给了奶奶。但是这个奶奶的脾气是又急又暴，只要轩轩犯错就连打带骂，久而久之，轩轩变得敏感而又自闭，只要有同学碰他，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都会以暴力还击。这个熊孩子气坏了实习老师，伤害了同班同学，引起了家长们的愤怒，甚至有些不知道情况的家长想要联名写信让这个孩子转班。 看着事态不断的恶化，我真的非常心疼轩轩。一个孩子的人生刚刚起步，我绝对不能放弃他。轩轩在生病期间，我特意到家里进行了家访，并且跟奶奶进行了多次的沟通，也多次约轩轩的爸爸和妈妈进行沟通约谈，告诉他们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重要性。轩轩不知道怎么跟同学交往，我们就以家庭为单位，周末约轩轩出去玩，不仅增进了情谊，还帮助轩轩增进了内心的，打开了内心的心扉。轩轩的妈妈不知道怎样教育孩子，我们就请有经验的家长跟轩轩谈心，并且告诉轩轩妈妈育儿经验。轩轩的妈妈也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把重心重新回归到了孩子的身上。为了专心的照顾轩轩，她甚至辞掉了工作。 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在梁老师的带领下，家委会开展了家庭烧烤野餐。平时极少露面的轩轩爸爸也来到了活动现场，带来了烤箱，亲手教孩子们点火、烤肉、烤炭。那个儿童节，轩轩笑得特别开心，特别甜。 现在的轩轩礼貌而又谦和，教室里有他带着同学们一起做的食物招领盒，可见他会体贴地为老师擦好黑板。昔日的孤僻男孩成为了一名阳光少年。在今年灯笼项目的主题活动中，轩轩成为了一名特别优秀的小志愿者，并且带着妈妈参与到了其中，一起布置灯笼，收集灯谜。当灯笼亮起的那一刻时，轩轩的妈妈更是泪流满面，她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谢谢学校，让我又重新找回了儿子。” 在帮助轩轩的过程中，学校秉承的一个都不能少的理念，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教育的真谛是什么？一个字，那就是爱。在单亲家庭中失去爱的孩子是折了翅膀的天使，对这样的孩子我们不能歧视，更不能放弃，而是要用爱去温暖他，用耐心去包容他。这也是学校对我们家长对孩子进行的一场爱的教育。 我们家长不再是教育的旁观者，而是要学校、家庭、社会三者有机的结合，就像拧麻绳，只有家长和老师的力往同一方向使，才能拧得结实。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中，我们老师只是陪伴孩子走过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而我们的家长则是更长情的陪伴。只有家校合力，才能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播撒下爱的种子，用爱陪伴他们成长， 用爱成就幸福人生。 用爱成就幸福人生，哈，说的特别的好，这个落脚点。那刘毅导演，我特别想知道，在翠微小学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供您选择，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轩轩这样的一个故事进行讲述，进行分享呢？ 是的，翠微小学呢，它是全国闻名校园，它的故事层面也很多，包括我们当时也想选过它的主题学习，就是一到六年级围绕一个主题去做各种学习。第二个呢是它的这种体育，它的活动也特别的丰富，而且涌现了很多的故事。但最终我们选了这个家校共育，当时是考虑到一个就是它很有现实意义，这个事情 孩子们在学校和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哈。 是的。 然后这个情况在每个家庭几乎都会发生，它很有现实意义， 对， 很有典型性， 而且可能很多家长没注意到。 对，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轩轩当时很打动我。 嗯， 这个轩轩，你想从如果把一个孩子从整个学校的家长，就他们班的家长都要把这个孩子推出去，说你不要在我们班了，因为他打人嘛。 嗯， 一直到最后这个孩子重新回到了妈妈的怀抱。我那天我见到轩轩了，在班级里的时候，他拿那个废的牛奶盒给大家收集大家掉了的橡皮铅笔，还拉着我说老师今天一定要到我们班级去看一下。 嗯， 整个的状态你都想象不到他曾经会是那样的一个孩子， 完全改变。 当时我一下子就被抓住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改变，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待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 是， 在这里我想加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故事，一个细节啊。 嗯嗯， 他们老师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他们学校有一孩子啊，老是去砸那个安全出口，大家知道吧，那个绿的灯 是 在那个走廊上的，总是把那个灯给砸灭了，然后总是搞破坏，老师都没有办法了，就给他提了到教导主任那儿。然后校长说到底为什么这么做，经过很多曲折，这个孩子最后终于说了，因为老师说我们要节能，我看他白天还亮着，但是他找不到开关。所以那些小孩子他们表达感受的时候，他本真是很善良的， 是， 但是会被我们曲解，一旦被我们误解，那么他的人生可能还没有起步他就被扼杀了，对吗？ 对。 所以就是在这种小学教育当中， 嗯， 家长怎么去理解孩子，学校怎么去理解孩子，家校双方怎么共同的去帮助孩子，让孩子起步的时候能够走得好，这一点是非常现实的。 是的。 所以我们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要真正的走进到孩子的内心世界，听听他们到底是怎么想 的。是 的。 是的。 是的。那李处，我特别想知道咱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在大方向上作为主办方，您是怎么把握的，在选择学校选择内容上您怎么去挑选？ 举办这次文明校园故事分享会活动啊，我们也是按照首都文办、市委教工委和市教委这三家主办单位领导的主要意图和精神，我们精心进行了策划和考量。主要呢，在前期的策划当中，我们选择这七个故事，基于四个方面，四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就是要体现我们首都文明校园创建的六个好的标准。这六个好呢，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就是思想道德建设好，领导班子建设好，教师队伍建设好，校园文化建设好，优美环境建设好，和我们的活动阵地建设好。这是我们文明校园创建的六个标准。 是。 所以我们这个选择的七个故事呢，要从故事的主题和内涵上来反映这六个好的标准。 是，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考量的原则。第二个我们要考量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这次故事分享会，要整体上呢要关注我们当前教育的热点问题，体现时代性。比如我们要体现习总书记对青少年最新的指示要求，包括视察北大的精神。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选择了化工大学，一群大学生士兵， 是 他们是如何奋斗的青春燃烧自己，让奋斗的青春更加的出彩。第三个考量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前的教育方面啊，也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网络时代 是 网络对青少年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所以呢我们选择了八中的网瘾少 年 重生记。 是的。 对，实际上就是突出了这么一个关注当前的热点问题， 热点问题 和问题导向。这么一个初衷。第四个考量呢，就是说能够为学校、为社会、为家长提供一个办学育人的启示，或者说有一个小小的经验，能够从中感悟到什么， 是 从而呢来真正的促进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校园，在我们青少年当中真正的落地生根，就是 传播正能量，主要是基于这四个方面的一个考量。 嗯，刚才这个李处讲的很全面了，因为这个选的标准里面就是一个高的标准才能选出来很优秀的故事。 是， 但是在执行上来说是刘老师啊，刘毅老师来执行。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在作为一个承办啊，作为一个执行的总导演，在选取的时候都是朝着哪个方向努力的？ 我的要求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啊，就是去挖掘故事的时候， 因为说实话听到这些故事以后真的是就觉得是扑面而来的那种真实感，还有走心啊，真是走心。嗯， 我们在挖掘的故事也是非常走心的。 嗯， 咱们就还回到刚才翠微这个， 对，我听那个李处在就是之前我们上节目之前说您就跑学校就跑了三趟， 每个学校跑了三趟七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备选的但是没有备选上的也去过。当然不是说不好啊，只是相比较而言这些故事它更让我感动，首先要感动自己嘛，你才能感动别人嘛。 选择上也很困难， 对对对，是很困难。像翠微这个案例啊，在我看来它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家长老师需要改变我们看待孩子的角度，看待一个问题的角度。就像这些家长他最后为什么能够说接纳这个孩子，我带着孩子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去玩，而且最终他们留下了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回归了家庭，他的人生重启了，是吗？ 是， 这很重要，真的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小事情就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 对，是一生的改变。而是只是通过大家每个人伸了一把手，没有拒绝他。 其实就是从点滴做起，可能一开始如果你拒绝了这个孩子，他之后的人生可能不能去设想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我们愿意走出这一步，然后愿意让身边的家长也好同学也好去接纳他，去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这个时候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变得更好。好吧， 其实呢就是这个故事啊，也反映了就是我们当前家校共育它的一个重要性。因为孩子需要一个 没错 共同的一个成长环境。 对，不是说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完事儿了。 对对对， 家庭是第一教育。是， 对对，学校是主体教育。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这是北京农学院的老师和学生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我们听一下。 大家好，我是北京农学院的陆平，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大学老师的三农情节。三农为城市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撑，然而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有些地方还没有实现。我们先来看看这张照片，这是延庆区深山腹地的一个低收入村黄土梁村过去种植果树和庄稼的照片，这是今年黄土梁村漫山遍野种上了金盏菊的景象。过去这个村全村33户人家人均可支出收入全部在11160元以下，今年则不同，22户村民种上了金盏菊，预计到年底参与种植金盏菊的村民人均可增收9360元，是过去的两倍。在黄土梁村大力推广种植金盏菊的就是我们北京农学院科技处的李志民老师，也是我多年的工作伙伴。2016年11月，李志民老师被市委组织部选派到黄土梁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从李志民进村的第一天起，他就想着如何找到一个适合的科技成果播种到黄土梁村特有的黑沙土地上。经过几个月的采土、取样、化验，李志敏发现黄土梁村的土质非常适合种植金盏菊等香草类植物。可是一开始农民因为不了解而不接受，于是李志敏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发现村民刘殿臣家有一亩地只种了点玉米，年收入不过600元，他就动员刘殿臣先试种一亩金盏菊。半年后，刘殿臣家的这一亩地收入竟然达到了15600元，是过去的20几倍。村民们种植金盏菊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今年年初，全村村民在李志民老师的带动下都开始种植金盏菊。 李志敏和学校的专家不仅亲自教农民种植、采收金盏菊，还教村民提取精油，制作手工皂。不久前，生产金盏菊花丝皂的车间也已建成并投入生产。谁也没有想到，金盏菊成了村里的支柱产业。如今，村子更美了，村民们更有劲头了，邻里之间比过去更加和睦，乡风也更加文明了。接下来，李志敏将继续支持黄土梁村村民发展香草产业，把黄土梁村打造成为香草文化特色村是他的一个小目标。而在这个小目标背后，是他帮助黄土梁村发展现代农业，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让乡村更美丽的大愿景。我们北京农学院的老师们一直践行着这样的初心，把论文写在京郊大地上，把成果凝结在农民的收获里。无论是参与精准帮扶的李志敏，还是常年累月深入田间地头亲手教农民种甘薯的赵波，栽培食用菌的陈清军等专家教授，他们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阐释着这句话的丰富内涵，不断为农民增收致富助力。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对，是生菜。现在天气热了，很多人喜欢拌生菜沙拉，或者用生菜做三明治。但在20多年前，在北京人的餐桌上很少能见到生菜。正是我们北京农学院的范双喜教授和他的团队，让当年的特种菜走进了寻常。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的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今天我们启动的是特别节目，我们是首都文明办创建文明校园的故事分享会的一个节目片段。那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来听我们的北京农学院的老师来介绍他们的三农情节。我们进一小段广告。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互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啊，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农学院的老师啊，来讲这个我们北京农学院关于三农方面的故事。哎，我看着好像有一点点问题。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言说，继续说。 好吧，刚才我们其实刚才我们简单的听了一下这个北京农学院的故事啊，它应该是讲的是一个三农方面，包括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了北京吃上这个叫 生菜 啊，包括西红柿啊，新鲜的西红柿和生菜这样的一个故事。先问一下刘老师吧，怎么样去找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呢是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去找的。 嗯， 那么农学院呢，它最基本的功能呢，它是要完成一个叫科技成果转化的功能，服务北京嘛，服务首都的这样一个功能。 嗯， 那么在这么多感人的老师的故事当中，大家知道啊，农学院的老师其实就他经常在田间地头。 是的， 你在田间地头根本看不出他就是一个教授。 嗯， 大家都很扎实的扎下去去工作， 扎根土地。 对，当时我们在一群特别优秀的老师当中选了一个刚才说的做精油的李志敏。 嗯， 他作为第一书记，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之前在做的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这个大型公益项目。 嗯， 这五年来基本上跑了至少两百个北京的郊区。 嗯， 我知道有些村要脱贫是特别特别难的。嗯，但是你们知道吗，李志敏老师去的第一年，当年的年底就帮助这个村子实现了脱贫， 是 叫实现了脱掉那个低收入村的帽子啊。 嗯， 然后那个村民的收入呢是翻番的。 嗯， 而且呢有一户村民收入增加了将近20倍。你都不能够想象，在这种那么深的深山里头，靠精油，老百姓听都没有听到过。 对， 这样的香草，对，种香草，对，他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收获。而且你们还没有想到的是，在李志明老师的带领之下，老百姓之间的相逢啊，原来邻里经常吵架，有点事儿就打架，可是呢现在呢他不在，我还去帮他种他那片地，因为我们俩是合在一起承包的。 嗯， 整个村庄的风气都发生了变化。 哦， 然后第二个生菜这个故事呢，有一个特别深的是，这个生菜大家知道吗？ 嗯， 就是叶菜其实是很难运输的，所以我们要吃外边的叶菜的话，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对，不新鲜。所以呢你要吃本地叶菜就只能靠发展本地品种。而他这个叶菜啊，就是咱们的叶菜， 嗯， 这种生菜它是叫住空调房的叶菜，就它很娇气， 好鲜， 所以你要研发出一个新品种是难上加难。 嗯， 而他们20年几代人的接力研发出了12个品种。 对，昨天呀，我们的视频在网上推送以后， 嗯， 我看到有一位网友啊， 嗯， 就很俏皮的发了一句话， 嗯， 说这个故事啊，让我知道了北京生菜的前世今生。 而且我还看到那个视频当中，把生菜也带到了现场，给大家进行了展示哈， 嗯， 这个设计也是特别的好。那刘毅导演，我特别想，因为我自己是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 哦， 所以我自己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就像刚刚导演说的，很多的农业院校的老师教授，他平时真的就是戴上一个遮阳帽，然后去田间地头， 嗯， 去除草种菜，因为他 对，我 实验田就在那儿。 对，就农学院的老师啊，真的是就是俯下身子那种感觉。嗯， 对， 服务于这个大地，服务三农嘛。你想， 对，我刚才还和那个刘老师聊，北京农学院还有一位老师，就是天天和那个粪打交道啊。 嗯， 然后把粪转化为肥，化肥。 这可能在旁人看来好像是脏活累活哈。 嗯， 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有意义，然后 我觉得这是一种敬业的体现。 对， 敬业的体现。 对， 嗯， 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是体现了我刚才说的第二个考量。 嗯， 就是来反映我们当前的时代性。 嗯， 来体现我们的当前的时代热点。 嗯， 这个呢故事就集中体现了我们北京的院校，北京的高校是如何服务乡村振兴， 嗯， 这样一个大的主题， 嗯， 一个国家的一个战略。 嗯， 我们说呢，实现中国梦呀，一个都不能少。 嗯， 那么我作为首都的高校，作为首善之区，我们体现了我们首都高校的这种担当和责任。 嗯， 我们首都的高校啊，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更高远的胸怀，来担当国家的大任。 嗯，没错啊。有的时候可能一件小事儿，大家觉得普普通通。 对， 在平凡的岗位会创造不平凡的世界， 因为他在坚持着。嗯，你想他坚持20年， 嗯， 他一直持续 几代人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嗯，那就 这个其实就是要上升到价值观了。其面，嗯，里面有一个小细节是体现这一点的，嗯，大家知道里面的好些老师他们十年前在做生菜， 嗯， 大家知道这个时代它变化特别大，恨不能说你干嘛呢，最近紧要开公司呢，那干嘛呢，我在干嘛呢， 嗯， 但是他们十年以后同学聚会的时候， 对， 别人问 他 干嘛，他说我 还 在种生菜， 嗯， 而且在现场他就告诉我们，搞科研研发品种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愿意十年，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嗯， 我还要做这个科研，就这种情怀啊，它让你就特别特别的感动， 对，这种家国情怀啊和担当真的是令人敬佩， 为这些老师们点赞啊， 嗯， 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来听来自北京八中的老师和学生分享的故事好吗？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大家好，我叫娄武林，北京八中的一名教师。目前，网络游戏对学生的影响已受到学校、家庭、社会的普遍关注，也有媒体多次报道网络游戏对学生的严重危害。作为老师，我也曾遇到痴迷于网络游戏的学生，今天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和感受。那是五年前，我担任班主任时遇到了学生小朱，就在入学后不久，他在学校玩游戏的时候被我发现了。我当时很恼火，因为入学教育的时候已经讲清了所有的校纪校规，绝大部分同学都能很好的遵守。我收了他的手机，把他拉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他批评教育了一番。也许是批评听得太多了，也许是游戏的魅力太大了，他竟不以为然，甚至顶了我一句，你自己试试看，然后径直走出了办公室。我呆坐在那儿，仔细梳理了一下刚才和他的谈话，尤其是他那句你自己试试看，让我陷入了沉思。也许是他认为我不能理解他，也许是他认为在游戏面前没有人能够控制住自己，也许他就是想激我一下。就在当时，我突然有了一种想要接受挑战的感觉，我真的要试试看。于是我开始玩他那款游戏，整整两个月，我发现网络游戏真的非常容易让人上瘾。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游戏者能够快速的、轻易的满足欲望，很容易获得成就感，而这份成就感促使游戏者继续玩下去，去获得更高阶的成就和荣誉。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升级的循环当中，游戏者在虚拟的世界里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而与现实生活也渐行渐远。这样的一个体验让我对小猪有了更深的理解，沉溺于游戏可能原因有很多，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缺失方向、缺乏自信、缺少成功的体验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基于这样的思考，在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我和小朱又深入了谈了一次。这次我先和他先谈起玩游戏的体验，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感受似乎让他有了一些错觉，仿佛我已不再是他那个班主任，而是他的一个游戏同伴。他瞬间打开话匣子，侃侃而谈，他显得是那样的自信和健谈，和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正聊得起劲的时候，我话锋一转，似乎是从他的游戏世界里走了出来，又变回了他的班主任。他似乎惊醒似的僵在那里。我们又谈了很久很久。 也许是他被我的做法所感动，也许是他认为我真的理解了他，又也许是他自己想从那个世界里走出来。总之，这次谈话的效果非常好，他最后哭了，我也很受触动。之前和他讲过的道理规则，他似乎都听进去了。渐渐的，他发生了变化，在和老师的多次沟通交流中，他逐渐明确了自己未来要学习信息技术的理想。为了让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多一些自信和成就感，我把学校的、班级的，甚至是我自己的一些与网络技术有关的工作都交于他去做，并不断地鼓励他。他开始变得自信、开朗，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更加的积极乐观了。他在信息技术方面的特长也得到了发挥，在学校的科技节上，他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机器人，并最终参加了北京市的比赛。而这一切让他似乎忘了网络游戏。最终他考取了理想的大学、理想的专业，现在他每年都会回学校来看我，和我谈起他的大学生活，谈起他的梦想。他说他的梦想是创办一家网络公司，能够为这个社会更好的服务。从那以后，我也遇到了和小猪很像的一些沉迷游戏的学生。我虽然没有再去玩他们玩的游戏，但或许是因为我有之前的经历和感受，我能够很好的和他们沟通交流，教育效果也不错。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学生虽然经历相似，但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教育方法也不一样。好在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他们发生了或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这也让我更深的体会到教无定法、因材施教的真正内涵。当然，小猪当年的改变也得益于我们北京八中为同学们提供了优质公平的实践平台，学生会、团委会、少年科学院等培养了学生的领导力，每年举办的科技节、艺术节、体育节展示和发展了学生的特长，丰富的选修课程完善了学生的知识体系，自主管理的各种社团促进了学生个性的发展，研学旅行等综合实践课程把学生的视野从课内引向课外，从校内引向校外，全面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这也促进了我们北京八中三个一教育目标的实现，即每个学生有一项健悦身心的文体爱好，每个学生要参加一个社团，每个学生都要做一个项目的主持或策划一次活动。正是这样积极向上、丰富生动的校园生活，让同学们在学习生活当中体验到了成功，增强了自信，并逐渐明确了奋斗的方向。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校园生活，曾经痴迷游戏的网络少年不再是网络的傀儡，而是让网络成为逐渐了解世界、促进自身发展的工具。32年前，我们北京八中秉承建校时致贫致饥之使命，发扬改革创新的传统，确立了着眼于未来、着力于素质的办学思想，制定并实施了北京八中学生素质大纲，开创了中学素质教育的先河，开始了承认学生价值、尊重学生人格、以开发学生的长处和优势为主的教育实践。如今我们的王俊成校长发展了素质教育的内涵，提出教育的根本价值和意义在于三个提升和两个促进，即提升人的生存能力、提升人的生活品味、提升人的生命价值，促进社会发展，促进人类美好。 正是在这样一些素质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当我们面对未成年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他们的心理、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尊重他们，去信任并欣赏他们，以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法去引导他们，通过这样的教育帮助孩子发现自己，发现这个精彩的世界，勇敢地去追求内心深处的梦想，最终引领他们向着阳光的世界健康成长。 啊，这个故事我觉得就像看一个孩子的成长历程一样，从一开始的这个年少无知，然后开始疯狂的打游戏，一直到最后真正成为一个叫做事业有成的一个青年人啊，是一个老师，我觉得对一个学生最大的一个贡献了，就是他改变了一个学生的命运啊。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王瑞啊，也是我们的嘉宾啊，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这个我们的校园文明建设今天的这个故事分享会啊。你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哎，其实我觉得这位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因材施教，我觉得如果在我上学的时候能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师，我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们问一下这个李处，你是当时怎么坚持说要让这个故事上的呢？ 实际上啊，我这先说一个，我这有一组数据。据报道啊，就是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目前是已经达到了 7.72 亿，这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而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比达到了 22.9%， 将近三分之一了， 二十， 对对，未成年人呐、沉迷于网络，网瘾的问题，实际上不同程度的困扰着我们的老师和家长，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关注了现在，一个导向意识，就是教育当中，包括我们在育人当中，青少年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网络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沉迷于这个网瘾啊，我们说一方面不仅仅是影响孩子的学习，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网络上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啊，对我们未成年人价值观、人生观的一种错误导向和一种影响。 没错， 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在选择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实际上跟八中去挖掘的时候，八中啊也有一些顾虑。因为我们知道八中是北京非常好的一所中学，八中可能会考虑到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学校的形象啊，我们这个学校学生的形象啊，实际上我们说我们这个问题，网络的问题是不容置疑也不容回避的，它确确实实对我们青少年形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八中的这个故事呢，恰恰是给很多老师和家长提供了一个良方，就是如何去解决，如何去教导这些沉迷于网瘾的青少年，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良方，不是一味的去赌，去怎么去输。 其实说起这个教育的良方啊，这位娄老师可以说也是非常的有方法，非常有方式方法。刚才他在他的这个演讲中也提到了，他去和那位学生玩同一款游戏，去设身处地的去为这个学生着想。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咱们刘导演、刘毅导演，您是怎么样发现这位非常有方式方法的娄老师的？ 当时跟娄老师接触的时候，娄老师就跟我提起到说是去打了同一款游戏，当时就对他蛮有兴趣的，觉得很少有老师会去身体力行吧。 没错。 对。 后来娄老师告诉我说，他接班的时候是高一，他就发现啊，高一的孩子们非常独立， 非常叛逆，除非呢你能说服他们，都让他们服你，要不然的话他们是不会听你的，就是可能是青春期的孩子们共有的一些共性的特点吧。所以娄老师就说，我在想一个什么样的办法，首先能够让他们信任我，他们才会跟我讲他们的想法，我才能帮到他们。我觉得从一个就是青年教师的这个层面来说啊，他能够想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给很多简单粗暴来处理学生问题的老师其实是一个启发。 嗯，没错。那您在和这个娄老师的接触的过程中，您觉得这个被娄老师是那种比较和蔼的老师，还是比较严厉的老师呢？ 我觉得娄老师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老师。就为什么说什么样的老师会做什么样的事儿呢？尽管八中的平台也很好啊，他会给学生很多有自信心的一些角度，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娄老师，你看我们在做这个演讲之前，娄老师还去了，他是个地理老师。 嗯， 他 地理老师， 他上秦岭去探险。做完我们这个活动的当天下午，他又买了票去陕西，也是要做一个探险。 哎，其实这是颠覆了我们很多人对于高中老师的一个客观的刻板的印象， 传统的那种印象。 对， 其实现在想想，就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感觉就是凡是和我能打成一片的老师，我现在记忆都很深刻。 对， 是吧？ 对， 凡是就是刻板的然后呆板的老师，我现在都感觉就没有印象啊，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其实学生渴望和老师有一种所谓的这种平等的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 对， 嗯， 对， 他不希望说你不理解我然后你还命令我。 对，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学校教育当中教与学这么一种关系的一种转变，或者说是一种时代性的体现。 嗯，这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了很多学生。 对，让老师的教育呢更加的走进学生内心。 对， 嗯， 就是其实这个换句话说叫吃软不吃硬。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嗯， 对。 刘导，其实在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其实自己也有应该有所就是说触动吧，会通过就是您，我觉得走了这么多的这个像筑梦乡村啊，这个也是一直在做这个总导演啊，走了这么多的地方，然后也经历了那么多故事，你听到这些校园的故事以后，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嗯，现在的校园跟当年我们的校园已经不太一样了。我是70后啊， 嗯， 就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老师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嗯， 但是现在呢，孩子们哪怕从小学的孩子开始，他们就有自己的想法， 嗯， 而且希望得到认同，然后希望呢能够有很多的可能性发生， 嗯， 他们愿意去尝试，而愿意呢就是跟自己有类似的兴趣爱好或者是想法的人在一起接触， 嗯， 包括老师，就是他可能说我不是同龄人，但是我们只要有共同的想法，我就愿意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在选择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其实在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要选的那些故事一定是能够触摸到时代的脉搏的， 嗯， 就是能够触摸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想什么的。刚才我们说到我们这个青年频率哈， 嗯， 青年广播它的人群是18到38岁， 嗯， 我觉得哈，嗯，从大学，因为我们接触到跨度是小学中学大学嘛， 嗯， 是吧，从大学生一直到小学和中学生的父母，如果你今天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 嗯， 肯定是会非常有收获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初衷，嗯， 对， 这就通过故事来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对， 嗯， 对， 好吧，我们接下来接着放我们的故事吧。接下来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反正我特别喜欢，我在这个昨天看这些故事里面，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带劲儿啊，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 大家看到的镜头也是我和我战友曾经的经历。大家好，我是孙慧斌。2014年我从北京化工大学入伍，到云南边防服役，那里是祖国西南边陲打击贩毒走私的前沿阵地。防弹衣、头盔、实弹上膛的95式自动步枪、防爆车、 每每遇有重大抓捕任务，这些就是我们的标配。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穷凶极恶的毒贩，当我们破门而入实施抓捕的时候，里面的人根本不看进来的是谁，抬手就当当的开枪。我的一位同学叫杨礼池，他曾在普尔江城大队服役。2016年3月，他所在大队的大队长杨军刚在边卡堵截中遭遇四名持枪毒贩，最终壮烈牺牲。我从来没有想过生死竟然离自己如此之近。我们这些曾经在云南边防服役的同学有时候聊起，20岁上下的年纪就要面对生死，理解生命，这可能就是对于我们人生的一种修行吧。其实在我打算参军的时候，我的父母是极力反对的，他们觉得都到北京上大学了，就应该踏踏实实念书，将来找一个好工作，没必要折腾自己。而我不这么想，我总觉得我的人生还应该有些什么。每年学校都会组织退伍大学生报告会，那一次我去听了，师哥师姐在部队的经历深深触动了我。他们有梦想，有目标，部队的生活让他们果敢坚韧，成为那个不可能成为的自己，让他们对生活更加充满热情。而这正是我想要的。然而到部队最初的生活却给了我当头一棒。机动中队的训练异常艰苦，云南的天气很热，公路上打个鸡蛋都可以摊个半熟，高温下做俯卧撑只要10秒手就被烫起了泡，一个一个俯卧撑把泡挤破了，钻进了小石子，每做一下都钻心的疼。每周六下午10公里越野跑，冒着酷暑，背着25公斤的装备，跑着跑着我开始流鼻血，根本顾不上擦，我一边流着鼻血一边跑，跑完回来再做1000个深蹲。这样魔鬼的训练几乎每天都在重复，有时候自己也想打退堂鼓，也想放弃，但是我咬牙一步一步坚持下来。这可能就是部队带给我的吧，让我发现那个不一样的自己，并且成为那个自己也想不到的自己。当我以义务兵的身份参加特战骨干培训的那一刻，我知道所有的苦累都值得。接着我又拿下了特战骨干集训队B5科目第一名，入选天青2016中国越南联合反恐演习，为国出征。服役期间因表现突出荣立个人3等功。在部队这2年，我感觉自己完成了一次蜕变，从迷茫的大学新生到保家卫国的战士。这样的青春是我此生的骄傲。 2015年，我到云南边防部队看望我们的学生赵群超。我在跟他一起巡逻边防线的时候，偶然遭遇到了走私。就在实施抓捕之前，赵群超低声跟我说：“刘老师，往后靠。”说着，他用手把我挡在了他的身后。2017年，我们到西藏昌都看望我们学校12名驻藏学生，在那里，我认识到了用生命捍卫雪域高原补给线的张思远和刘威利，认识了那个为了练习迫击炮把肩膀都砸肿的陈彬彬。在那里，我在学生们的脸上看到了人们传说当中的高原红的脸。这些让我不禁想起著名作家 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随着我们国家新型作战能力提升的需求，在这个最可爱的人的这个群体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群体，那就是大学生士兵。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化工大学的老师，我叫刘刚。自2005年我们学校承担兵员征集任务以来，已经有391名学生光荣入伍。在这些学生当中，有人成为了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首批女兵，有人成为了辽宁舰的一员，有人担负起了捍卫大国重器的神圣使命，有人把青春奉献在了打击贩毒走私的第一线，还有人驻守在辽阔海疆的西沙群岛之上。在他们当中，有83人入党，35人荣立个人三等功，254人获得优秀士兵的荣誉称号，53人考入军校，57人在退伍返校后继续深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84人走入基层单位，成为企业的中流砥柱。此时此刻，还有93人正在保卫着我们的祖国。我们学校每年都有50名左右的大学生光荣入伍，他们当中有获得保研资格的学霸，有国旗护卫队的队员，有学生组织中的青年领袖，还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这个巾帼玫瑰。从入伍的欢送会到退伍的表彰会，我们希望让每一名大学生士兵都可以自豪地入伍，光荣地返校。我们常讲一句话，叫做兵送走不撒手。近3年来，我们前往基层部队看望我们服役的大学生士兵，足迹遍布祖国南北，行程累计超过3万多公里。泥石流、山体滑坡、大雪封山、汹涌海浪，这些我们都曾经遭遇过。学校的温暖让这些从北化入伍的学生能够在部队更好地历练自己，成为那个更好的人。其实每一名大学生士兵就像星星之火，他们是学校里大学生参军入伍最好的宣传员。今年呢，我们就把在礼堂召开的宣传动员的大会拆解成了在咖啡厅分享军旅故事的 N 多场小会，大家面对面，没有距离，我们把入伍的政策、青春榜样、多彩的军旅故事送到了同学们的宿舍门口去。那些优秀大学生的事迹被拍成了纪录片，投放在我们所有的教室、宿舍、餐厅的视频终端之上。当你等电梯的时候，排队打饭的时候，进宿舍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2015年，我们成立了大学生士兵组织旌旗中队，从旌旗中队每天在操场上的呼号，到开展最美军备的评比，倡导保持部队的优良作风，再到作为军训教官为其他同学去示范什么是令行禁止，校园军旅文化的形成就来源于这每一声呼号，每一次示范。我们认为校园军旅文化才是推动大学生参军入伍的活水源头。又到了每年的征兵季节，今年我跟很多同学分享了我对参军入伍的理解。什么是参军入伍？参军入伍就是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做最勇敢的决定，在最热血的青春成为最可爱的人，而报名本身就值得被奖励。部队是年轻人铸魂和追梦的地方，铸的是民族之魂，追的是复兴之梦。心中有家，胸中有国，这样的年轻人才能够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 谢谢大家。 情报注意。向右蹲，向右看，蹲，向前看，这里，那边。 一语扣中国，一瓦顶城墙。都说我们大，心是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我是千万家。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幸福的洋溢，我的每一寸土地，家的每一个足迹，我与家连在一起，创造地球的奇迹。 我听了热血沸腾的， 确实是非常有力度有劲的一个视频啊。 刘老师是怎么发现的这个故事？ 的时候呢，他们就找了几种类型，除了像孙慧斌这样，他是去云南缉毒的，而且是特种兵哦。然后除他以外呢，还有几种类型，包括像刚才说的三军仪仗队的女兵，首批我们国家的女兵 啊。 然后他们在现场都给我们讲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当时呢，就觉得禁毒这个话题啊，是我们觉得很神秘的，包括我们之前看过《士兵突击》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影啊， 很多的影视作品 是影视作品，他会换很多笔墨去渲染他们。后来我就了解了，这不是渲染，是真实发生的。孙慧斌还有包括这个学校北化出来的有将近20多名学生，都在这个云南的缉毒的第一线，边防的第一线，他们每天经历的就是这样的生死考验。你想让一个20岁的孩子，其实在我们看来是孩子啊，能够在边防这样的保家卫国，用他们的那么年轻的生命和青春哈、去保家卫国，这个是我们曾经很少去接触的题材，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就是能打动我，也能打动很多人。 确实很多人都觉得大学生嘛，就是书生，是孩子，但是像孙奋斌这样的同学们的故事，可以说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投笔从戎的这样一个示范。那我觉得那就是刘导，您在和这个北京化工大学在进行交流啊，在进行这个去了解的过程中，有没有了解到除了像孙慧咪这样的同学之外，还有没有这样比较各种各样英勇的杰出的事迹呢？ 这个化工大学给我们讲了很多，包括辽宁舰，在辽宁舰上的第一个女兵，还有像在雪域高原上执勤的，刚才说到有20多个学生在那边。我觉得最感动我的倒还不是说不完全是学生啊，我这里想讲一下他们的老师。大家知道就是要去申请看他们的学生是很难的，这个报告要一路打到国防部，但是这个学校的老师 武装部的老师，每年的寒假暑假就去干这件很繁琐的申请，为的就是给他的学生们打气，给他们学生们鼓励。还有就是这些孩子们，他们是不敢跟家里面说的，像刚才孙慧斌那样去缉毒的，去做边防的， 怕家里头担心， 对，怕家里担心。还有像刚才说的那个女兵，她是那个三军仪仗队的，我们国家就是接待元首的时候才用的，他们是两年都不能告诉家里人她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想方设法的像家人一样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支援。 在这个时候，学校就是他们背后的一个坚强的后盾。 对，是一个后盾。 那这些学生在退伍之后回到学校里之后，给学校的学生们带来了些什么呢？ 这个影响非常大，这也是我们后来了解到的啊。这些学生啊，他们会分到一样的宿舍，就是在一个宿舍里四个恨不得都是大学生士兵。他们还保存着早上起来要晨练，然后呢 那个被子， 被子叠得跟豆腐块，打开他们的衣柜特别整齐，就是所有的在部队的那些特征他们都保留了。而且其实他们回来以后，对于化工大学啊，他的校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就是在学校里会帮助，只要他遇到需要帮助的同学都会去帮助。其中有一个女孩就跟我们讲说，这个女孩她不是士兵啊，她就说她进校的第一次去找一封信没有找到，结果是一个退伍大学生士兵一个师姐帮她找到了这封信。第二次呢，是她拉水特别费劲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男同学，一问也是一个退伍的大学生士兵帮她把水送到了这个宿舍里面去。然后呢，这个女孩呢用她的行动去影响了别人。就是这种善的力量就一传十十传百，引起了整个化工大学的校园文化发生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也是把部队的一个优良的作风带到了我们大学之中。 是的，是的， 引领了他们整个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对， 这也是我们文明校园创建六个好标准之一，校园文化建设好。 李处，我们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故事啊，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其实作为可视化全国首个可视化广播平台，我觉得真的是第一次能用这样的一种正能量的视频和音频同步直播的方式给我们的青年朋友分享那么多的故事。刚才我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尤其是有一些大学生朋友现在在放暑假抱着这个手机看我们的直播啊，就是讲这些故事都特别的接地气儿，而且特别的真实。就有的时候可能咱就是说实话啊，就有些我们的青年朋友有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这些正能量的一些视频的时候就会说好假好假好假，但今天的这些故事真的很真很真啊。感谢李处，也感谢这个刘导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好的故事。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李阳处长啊，这些个校园文明建设的故事分享会，您觉得最大的意义在哪儿？ 我想啊，我们举办这次首都文明校园故事分享会，作为主办方，我们希望啊，传达我们的三个目的，也是三个意义。一个意义呢，就是说要发挥我们现在所评出来的273所首都文明校园的示范带动作用。因为我们首都是2000多所大中小学高校，我们评出来的只是273所，但是我们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呢，首都文明校园评选啊是一个新生事物，这是第一届，还不能说有多么成熟或者健全的经验。所以说我们说如何来开展，如何来创建首都文明校园，如何来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那么我们这次分享会呢，实际上就是一次创新和尝试，通过这些具体实在真实感人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呢充满趣味性和吸引力感染力，能够给我们其他的一些大中小学校提供学习和借鉴，让那个文明校园创建的这个标准啊目标啊通过这个故事有形可感可触摸，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在他们的工作当中提供一些启示或者是说一些经验。第二个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们的校园落地生根， 帮助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嗯， 真正的让校园成为弘扬主流价值的高地，涵育中华文化的家园，滋养文明沃土，就是滋养文明风尚的沃土，让我们的青少年学生啊，在文明校园的新风当中健康成长，成长为新时代国家的栋梁之才。 嗯，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目的吧，形成强大的这种文明正能量。第三个目的呢，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次分享会活动啊，来进一步的推动和促进咱们首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深入开展。我们说第一届首都文明校园啊，我们是评出了273所。 嗯， 那么我们是计划经过持续的推动深入的开展，到2020年基本上能够实现我们首都高校中小学文明校园创建的100%的全覆盖，使我们的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呀成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响亮品牌。 嗯， 具体来讲呢，就是有叫五抓一评。 嗯， 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五抓呢，第一个抓就是一是要抓制度建设，就是把我们关于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呀，进一步的细化量化，让我们的学校啊有标准，有创建的这种依据，这是要抓制度建设。第二个抓呢，就是抓统筹协调。我们说文明校园创建呀，责任在学校，但是功夫在校外。文明校园创建不仅仅是学校一家的事情，它是社会各界、社会各单位齐抓共管，共同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希望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各界呀，共同来推进和关注，参与到首都文明校园创建活动中。 嗯， 这是二抓。第三抓呢，就是抓三进工作，就是还是要让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真正让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啊，在学校、在学生当中落实、落小、落细。第四抓呢，是抓主题活动。在今后啊，我们要深入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这是一个文明创建活动的载体，以此呢让广大的学校和青少年参与到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当中来。第五抓呢，是要抓宣传形成浓厚的氛围，就是发挥我们文明校园强大的正能量，把我们学校的这种文明校园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力量呢，向社会传递，扩大呢文明校园的辐射和影响，从而呢来影响社会文明氛围的形成。 嗯， 这是五抓。还有一个就是一评。一评呢，就是我们文明校园创建呀有一个评价测评体系和标准，我们要以文明校园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这把尺子，加强对文明校园的这种动态管理，协调教育部门呢对已经评上的学校进行复查和抽查，对没有评上的学校呢要进一步的加强指导，真正是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呢规范化、标准化、常态化开展。 嗯， 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归纳起来呢就是五抓一评。 特别好，真的，我觉得就是这刚才听完李处的这个描述以后，感觉整个的校园文明就是慢慢的，我们的学校里包括老师、包括家长、包括我们的外面的我们的社会的人员共同努力，其实能让我们的校园更加的平安、更加的文明、更加的干净。嗯， 对， 其实首都文明办在很多我们的首都文明建设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包括北京榜样，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个一联合主办的这个北京榜样， 也是我们北京榜样的发源地。 发源地啊，所以首都文明办其实是很高度重视我们的校园文明建设的。 对， 都做了哪些您觉得实质性的努力呢？大体的在思想方面。 除了我刚才说的 这些方面， 对这些方面， 啊， 对我们呢在进一步推动就是首都文明校园的深化和创建过程当中啊， 嗯， 希望就是通过具体实在的措施， 嗯， 特别是加强对首都文明校园的这种集中宣传， 嗯， 我们今年4月份以来啊， 嗯， 实际上就开展了首都文明校园的这种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全媒体的这种宣传氛围，通过在报纸开专题专栏， 嗯， 全媒体推送，在网络和这个媒体啊共同的来宣传我们首都文明校园， 嗯， 这次文明校园分享会活动就是我们集中宣传的一个重要项目和内容。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刚才我看了很多的网友的这个一些问题啊，这样吧，我们抽上一两分钟的时间啊，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你看一个叫做婷婷的一个网友，他就想问一下李阳处长说，嗯，这样的活动特别的好，特别期待这个我们的校园更加的这种文明啊，更加的干净。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球球的网友，他想问一下刘导，他说什么时候能看现场版，他特想再去看一次故事分享会。 这个得问李处吧。 得问李处啊。 或者说什么时候还会有下一次的这样的校园分享会， 因为我刚才啊在跟这个我们网友的互动当中啊， 嗯， 也已经沟通了， 嗯， 因为我们这次是叫首次首都文明校园故事分享会， 嗯， 我们也是一个创新和尝试，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们还可以考虑搞第二场第三场， 嗯， 希望我们的分享会呢能够进入更多的校园， 嗯， 能够更加的深入到我们广大老师和学生的心中。 好，谢谢李处，也谢谢刘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吧，啊，也希望未来我们的刘导还有李处能给我们再带来更多校园方面的文明创建方面的故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好吗？ 好的，也谢谢广大听众和网友的关注， 嗯， 希望我们大家呢今后更多的关注首都文明校园的创建工作， 嗯， 参与到我们首都文明校园的创建活动中来， 嗯， 大家携手努力，加油。 好的，再见，也希望大家能够收听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是张悦，我们明天早晨的8点同一时间再会。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